在相互关照，难道是我把一切想象的那么好，以为你都知道你对我有多么重要，不能相信你已经从我梦里逃跑。要我如何是好，以为你都知道和我一样忘不了，用感觉在拥抱。这是第一次我听不到自己的心跳，这是第一次我想要留住你往日的笑，这是第一次我听不到自己的心跳，这是第一次我想要留住你往日的笑。这是第一